对，叫做虚拟现实嘛， 嗯嗯，对 吧？也就是说，通过不管是用实际拍摄到的一个真实的世界， 嗯， 然后再借助一个虚拟的形式来把这个真实的世界呈现在面前，还是说换一种方法，用计算机生成一个虚拟的世界，通过这个虚拟的技术让你感受到一个很真实的效果。 嗯， 所以不管这个素材这个内容来源于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世界，它都是通过一种虚拟的技术让大家有一种真实的感受， 嗯， 所以叫虚拟现实。 嗯， 然后到了增强现实的话呢，可能它更主要的这个做法就是把一个真实的世界让你通过眼睛直接观看，那你直接可以看到你现在所处的世界，然后去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的计算机生成一些信息或者是图形或者是视频类的东西，然后再通过一种硬件的方式让你能够看到这两者之间叠加的一个效果。那不管说是咱们最早期的这种 Google Glass 的这种谷歌眼镜用棱镜的方法来实现这种效果，还是说现在微软的 HoloLens 也是用类似的这种棱镜的话来实现，还是说可能过个几年就会很普及的这种Magic Leap 的这种光纤素投影的方法，都是一个原理，就是通过计算机生成的图像与我们人眼直接看到的世界两者进行叠加，让现实的世界有更加丰富更加详细的更加增强性质的这种信息交流，层面来讲会更加的完善。 嗯， 因此所以叫做增强现实。 嗯，那它这个增强现实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其实这两个概念都很早。 嗯嗯， 并不是这一两年才新兴的这么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从历史往前追溯的话，原型可能从实验室级别或军方或者是科学家他们在应用到一些自己的一些场景里去的时候是非常早期的。 嗯， 那么到了大众比较能够去有认知的或者说有这种比较直观感受的时候， 嗯， 就好像说我们以苹果的 iPhone 为作为一个智能手机为代表， 嗯， 但实际上在 iPhone 出现之前也已经有了智能手机一样。 嗯， 所以说AR 这块如果要是讲什么时候来出现，尤其是老百姓的认知情况下，那可能也就是今年或者是去年这个时间段。 嗯， 也就是说 Magic Leap 的那个大鲸鱼的那段视频能够去声称可以用直接裸眼看到全息影像，从这段小视频上有大多数的人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嗯，就是它出现时间还不是很长。 对，至少这段视频的出现时间还是很短的。如果说是在商用领域，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不支持老百姓的话，在商用领域的话其实它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比如说最早的话，咱们可以想想去年应该是前年了，前年春节前后是不是有一印象是叫做有一款手机应用叫做卡卡小熊，用两款手机，然后一个手机呢有一张二维码，另外一部手机安装一个 app， 然后通过用这个 app 来进行扫描二维码之后，你可以看到一只小熊出现在手机上面。或者说如果你要再把这个东西细分到二次元人群上的话，那可能说初音未来，对吧，或者说是这个之前做这个饮料的厂商也都有把这些东西用在自己的瓶盖上面，或者是附带在商品里的一些卡片上面，然后来实现通过下载一个 app 来实现来进行读取的效果。所以这些东西如果要是真的往前倒的话，可以倒到两年三年甚至更久以前，但是大范围普遍的这种认知还是在今年春节前后的一段时间。 可以直观的来看，就是虚拟现实就是你所能看到的场景和所发生的这个都是假的，只不过是你的意识进入到了一个虚拟的世界，而这个增强现实就是看到的场景和人物一部分是真的一部分是假的，然后是把虚拟的信息带入到现实的世界当中，可以这么理解。 嗯，对，虽然说听起来比较绕， 嗯， 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嗯， 然后也有一种开玩笑的朋友们的叫法，叫一个是见了鬼了，一个是活见鬼了，啊，这个可能就更加的这个直观， 嗯， 或者更加容易理解一些。 嗯， 所以虚拟现实就属于是见了鬼了，从凭空出现了东西了，可能说这只有在梦中才会出现的一个很梦幻的场景，就像做梦一样嘛。 嗯， 然后如果说是活见鬼，那就属于是我明明还你掐我一下，哎我醒了，我没有做梦啊， 嗯， 但这时候你却发现说在现实世界当中凭空出现了一样什么东西，就跟活见鬼了一样。 那这两个我们大概就搞清楚了。那什么是 MR？ 那我觉得讲 MR 的话，可能更是之前可能再提一个别的东西会更容易理解。应该十多年前，然后有一种东西叫做无绳电话或者叫子母电话，意思就是说在一部座机上面，一部普通电话上面，然后有一个分机的感觉，有一个类似于像今天的这种手机或者大哥大的这么一个东西，你放在上面可以充电，然后也是带天线，拔出来你就可以在隔壁的屋子做享受这种移动性的这种效果。 那这种东西就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咱们现在今天以及再过段时间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座机和手机之间的一个中间的状态会是什么样，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拿刚才所说的子母电话来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很形象，就是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迭代的，一定是逐步发展的，从一个最原始的状态慢慢的一步一步变得更加先进，更加轻薄，更加人性化，更加智能。所以这个过程就属于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那像咱们所说 MR 的话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当 VR 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时候，AR 可能也解决不了，因此有可能是 AR 和 MR 这两种产品或者两种技术合二为一或者混合的时候，才有可能会解决比较多的问题。当然了，有可能说随着时代再进步，人的这个需求再发展，所以有可能到了 MR 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新的一个概念来取代这个东西。但是至少在两三年之内，我们能预见的这个未来里面， MR 应该是属于是将二者进行混合之后的一个结果。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那当我们带着一个比较笨重的把我们所有的视线全部遮蔽掉的一个头盔或者叫做 VR 眼镜来进行体验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我脚下有一只猫，那我怎么才能避免踩到它呢？那很简单，我只需要把我的这个头盔上面的一个摄像头，或者说我手机上面的这个摄像头开启，或者说我有一部分的这个视线没有被完全遮蔽掉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呢通过一个计算机图形的一个叠加，把这只猫把它虚构成另外一个卡通形象，然后出现在我的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因此把一个完全虚构出来的世界加上什么呢？加上我们的摄像头捕捉到的一个真实世界当中的一个物体，两者进行叠加之后，这个效果就是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一个混合现实效果。 哎，说到这儿哈，韩冰，你们公司叫血碳混合现实平台，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呢？ 对，如果说从商业模式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并没有一项某一项技术能够解决全部的这种需求嘛，它一定是说应该是一把最有价值的技术整合成一个用户真正需要的最终的一个产品，而不仅仅说 VR 就是最厉害的，或者 AR 才能统治世界，并不是这样泾渭分明的一个东西。从混合现实这个定义来讲，可能更符合我们去为用户去创造体验的这么一个定位，因此我们用了混合现实这四个字。那至于到平台两个字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说去年的情况下是在做一个专门自主研发的一款跟 VR 相关的一些硬件设备，比如说这个虚拟现实的这种全景摄影机。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可能只做这一个硬件产品就像刚才所讲的，并不能够让用户的需求全部得到满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试着在解决硬层面的这个东西上面做一些整合和这些联合创新联合开发这一块，所以我们去把它给定义成一个平台的原因是在这里。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混合现实就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混合， 一个结合一个混合的技术？对，那么甚至从完全技术层面来讲这个问题，那如果是从这个产品的外形外观或者说产品的形态角度来讲，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在我们未来的一两年之内，很有可能呢 AR 的发展速度因为是受限于小型的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的发展的限制，所以它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去在小型化方面有很大的这种突破，因此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 AR 眼镜上面看到非常炫非常酷的效果，因为毕竟它需要很轻便嘛，对吧，它像要普通的这种眼镜一样才可以，而不像说咱们大家现在对 VR 的宽容度就比较高，你再笨重你再大我也能接受，因为确实你不把我的视线遮蔽掉你就起不到这种效果，所以大家可能还是比较能接受这个笨重的这个感觉，但至少是现在能接受，就像我们当年接受大哥大一样。那当你的这个预测性能逐步没有办法很快速提高起来之前，那么我们可以试着用什么呢？用一个相对体积上比 AR 大的设备，就是 VR 的设备，来把 AR 的功能装进去。怎么来理解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刚才 好音乐959，我所在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心仪的奥迪还没有开回家，我知道你是在等一个好时机。奥迪五一聚会专场，多款现车五重大礼震撼来袭，现场订车更有奥迪手表、超市购物卡等好礼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五一买车去哪里？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五重惊喜礼遇，即享免息购车、现金优惠、精品礼包、免费保养、置换补贴。详询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居然之家大兴店4月29号到5月14号店庆三周年，全场85折，50元购2200元邀约卡，周周抽免单，会员超值换购，满10000再送500元现金券，更有苹果七4900元提货券等您来抽。咨询电话8128-118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90后资深旅行控一枚，我有很多旅行里的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最近就看到淘宝发了一个败家，对吧？ 对。 然后在他的这个幻想中的这个视频里面，他出现了一个家里面的这个家庭主妇，通过头戴式的这个眼镜，就他站在镜子前面，他自己能看见自己，但是自己也能看见虚拟的衣服，就把衣服贴在自己身上的感觉，就说这其实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 MR 的这个效果，对吗？ 当然先这样，如果具体到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叫虚拟试衣这项技术来讲，最早期的时候呢，就是用一款这个穿衣镜，然后搭配上一个摄像头，再加上一套操作系统，让你站在这个普通的镜子面前之前，然后呢加上这个摄像头采集到了你的这个画面，当然了，你这个画面可以是实时的，也可以是拍摄一张照片，然后呢把你的这个图像放到这个操作系统当中去，然后于是呢这个镜子呢它有的时候会设计成这种显示屏的效果，能够看得到这个东西，然后呢有的时候可以用投影的效果，然后投在这个镜子上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当这两者信息进行叠加之后，你就能看到自己穿着一个虚拟的一个衣服的一个效果了，当然这是最初级的一个形态。那么像你刚才所说的用 AR 眼镜来看这一切的话呢，这个是最近这2年才开始的这么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做法。 概念了解之后呢，可能这三种技术都有它不同的设备的一个代表，那它们分别都有什么？ 如果说虚拟现实的代表设备是头盔的话，那么从国际上来讲呢，肯定就是三大主流头显厂商都算是可以反复被提起的，对吧？大家做耳熟能详的。那如果说到了国内的话呢，也有不少做得非常棒的这种国内的创业团队，他们做的这种产品大家也都可以通过网络搜索的话都可以找到他们。那么到了 AR 部分的话呢，目前可能说是以这种增强现实的这种眼镜为主这的这种主要形态，然后在早期几年前的话呢，可能更多的还是用手机和平板电脑来去扫描这种识别卡或者是特征的这种特定图像，然后来呈现这种全息的或者叫做虚拟的或者叫做增强现实这种模型的效果。所以说呢，从产品形态来讲都是以眼镜为基础，但是 VR 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附件或者说是这种配件，不管是说大型的体感设备还是家用的这种小型的比如说体感枪或者是小型的手柄， 所以说从这个配套的生态来讲，VR 相对要更成熟一些，而 AR 呢可能是在商务领域里面用的会更多，包括教育，所以说它这个形态可能相对会单一一些。然后到了 MR 的话呢，坦诚讲目前还没有特别突出的一款产品能够做代表，原因就是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两种技术都各自还不是很成熟，还是在发展过程当中，所以说一个 MR 的一个产品形态目前还没有特别突出的一个让大家能说一拍脑子想着哦，这个是 MR 的代表，其实还没有。 前两者诞生之后有没有什么区别？ 是 VR 跟 AR 是吧？ 对对对。 最大区别就是一个看不到真实世界，一个可以看到真实世界。 刚才你说到三大厂，世界三大厂，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就是他们各自的优势？ 我可能觉得从市场的一个定位或人群的细分上可能还是有自己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所以说从索尼的话可能更加强调的还是在家用游戏机市场这个人群，重度玩家，骨灰级玩家。那到了这个咱们这个 Oculus 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综合一些，因为毕竟它是比较早的去做这种形态产品的这种品牌。然后再到 HTC 的话呢，虽然说之前是以做手机为主的这么一个厂商，但实际上他们做的这个产品的体验度和综合的这种感受还是非常棒的。另外一个最关键原因就是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所以说可能这个会加分会比较多一些，毕竟能买到的东西还不是很多现在。对，所以从人群上面会有一些细分，但从这个具体的性能上来讲，其实都还好，但不会有那么大的突出的说谁比谁要一定很落后很多，还不至于。 那刚刚我们也讲了这么多的理论方面的，究竟这几个技术它真正能够应用到哪些领域，我觉得这是可能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就聊聊他们三者实际的应用。首先我们先从 VR 来讲， VR 它能够应用到哪些领域？ 坦诚讲 VR 跟 AR 它是一个底层的通用性技术，不像说 3D 打印，如果说 3D 打印只是在这种模具的试产打样，或者说是一些比较个性化定制的一些这种材料模型的这种定制，可能会有一些优势以外，其他方面可能还太用不到，至少是在一些材料方面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们还没办法打印一个汉堡出来，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在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技术之前，可能它的应用会非常的有限。但是从增强现实跟虚拟现实角度来讲，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通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几乎可以说是各行各业都能用得上。所以如果一定说它要能用在哪个行业来讲的话，几乎就各行各业。举个最简单例子来讲，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录音，对吧？坦诚讲我之前并没有想象过如何把这技术用在采访录音这一块。那如果说现在咱们来脑洞开一下的话，我觉得可以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虚拟远程的这种采访，当然我们今天只是做录音的一个采集，所以可能通过传统技术也都是很容易实现。但如果今天我们是做一个视频的访谈节目的话，那很显然可能需要我这边去一定要到这个空间里面来，或者像传统的影视里面我们做一个远方的一个连线。但是如果现在用增强现实来做，或者用虚拟现实来做的话，我们也许是可以这么去操作。就好像之前前两天微软曾经发布了一个自己 HoloLens 的一个新的一个 demo 视频，里面所展现的那种效果是一样的。当用户戴上这种增强现实的眼镜之后，通过采集设备，但是不能只是通过眼镜啊，还是需要配合采集设备。通过采集设备，我们能够把另外一个物理空间，不在本地的这么一个人物，通过多角度的采集系统，也就是说这种视频建模的这种摄影机，我们来进行多方位的一个拍摄，通过实时的将这些多方面位的角度的这些素材进行一个建模，我们就可以让另外一个空间里的一个人物能够出现在你的这个面前，是通过这个增强现实的这个眼镜来看到它。所以甚至于你可以跟它进行一个交互，因为在你的这个场地里面也可以架设同样的这种设备，让对方也能够看到你。所以说从类似于像是这种新闻采访这种形式来讲，增强现实也可以让人有更加真实的这种感受，能够产生这种真的是面对面的这种感觉。 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是否很好实现？ 那么从图像建模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实际上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但是这个成熟的技术的性价比还比较低，所以目前也只能是在政府和军队的一些项目上面去使用。因此从技术来讲是已经都完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开发和一些基本的一些理论研究，但是实际到一些民用的东西的时候还是会要求到一些综合性的一些东西，然后不断的成本降低，然后用户群要扩大等东西，所以还是有一段的过程。 刚刚您说的也是关于 VR 和 AR 的应用领域，那对于 MR 它的应用领域广泛吗？ 理论上来讲也都是一样相同的这个范围，因为这两个技术到后来应该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集合了二者的应用领域的。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包括刚才回答那个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是否能够实现。那我觉得是否能够实现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对，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实现出多好的效果出来，这个东西就是跟迭代有关系，跟时间有关系。所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正在装修的体验馆，我们跟这个智能钢琴一个商业客户正在做的一个实验，也就是说因为钢琴呢面对人群大多数来讲是孩子，是为了家长让孩子去培养一些兴趣爱好，然后来去培养一个这个个人的一个乐感和习惯，来购买一些这样的一些设备，钢琴乐器。所以呢其中有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就是如何增强这个趣味性，让孩子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说妈妈让我去学习我才不得不学习。因此我们当时就跟电钢琴的这个厂家呢，我们就设想了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最初级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实现的效果是让孩子能够通过佩戴一个比较轻便的一个虚拟现实的眼镜，让他能够在一个非常新奇的世界当中，一个环境当中去练习这个曲子。那这可能只是第一代1.0的一个效果，他甚至连钢琴在哪里都看不到，只能去摸去盲弹。那如果到了2.0的时代呢，可能我们就会去增加一个数字钢琴的一个模型放在里面去，不仅仅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场景，还会有一个真实的钢琴能够看得到它，但这个时候可能你还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双手。所以到了3.0的时代，我们可以去通过这种体感的设备，通过蓝牙或者是无线的方法或者红外线的方法，能够在手指上面或者手的上面去安装这种传感器，让这些孩子们可以在虚拟世界当中不但看到场景，看到钢琴，还可以看到自己的手。所以当我们如果再加入力反馈等等这些传感器之后，我们甚至于可以最终实现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们不但可以看到自己的手，而且能看到自己的手指弹在这个虚拟的钢琴琴键上面所发出来的这种光晕，甚至于从钢琴上飘起来的音符，甚至于在你弹奏的这个曲子的节奏完全正确的情况下，它会有这种通关的奖励，会有小鸟携来更多的果实，会有所有跟曲子曲调相对应变化这种场景。所以刚才所举的一个例子呢，只是一个在教学领域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应用，然后呢也是通过逐渐不断的开发去完善的。所以这个开发过程是我们去在联合实验室当中联合非常多的做，比如说做内容开发的小伙伴，比如说做传感器开发的，比如说做头盔开发的，比如说做钢琴和虚拟世界进行连接中间件的开发的小伙伴等等，大家一起集合到一起去开发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产品。 刚才您讲到的也是这些技术应用之后会出现的效果。 对，是的。 那对于这些效果估计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实现呢？ 像1.0和2.0的这个过程只是需要花一点建模时间，跟游戏开发没有太大的本质上区别。所以从最终看得到自己的双手以及双手琴键上产生的这种互动效果这一块的话，确实还要经过乐观估计的话可能经过1-2年的时间。

你想省钱吗？你会省钱吗？一大帮省钱小技能将为您一一献上，就在4月29永林家博会，为您提供一个装修省钱的专业平台，家具家电建材皆特卖，买一送一，惊喜不断。永林家博会，装修最实惠。 给老板打工没赚头，自己做老板没思路， 青春都喂了狗了，你还等什么？ 久经考验的餐饮品牌翻滚油条喊你加盟了， 只需30000元加盟费即可获得价值100万配方油条，还有10大热卖单品秘方， 门槛低，易操作，上手快，15年餐饮老司机带你上高速。 加盟热线4008720060，4008720060，小店也有大生意哦。 加盟热线4008720060，4008720060，早餐也有大市场。 反思驾车的陋习，改正不文明交通习惯，不要让交通悲剧继续蔓延。今天是4月30号，全国交通安全反思日，杜绝交通意外从你我做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是什么原因让他一毕业进入世界500强从事管理工作？是什么原因让他舍弃光环，从零开始独自一人去美国留学？找方向，定目标，拥有开挂的人生，是幸运还是努力？一起走进美女学霸的励志人生。其实你是一个目标特别清晰的人，之前也了解过你说你在没有毕业的时候会给自己制定一个5年内的目标，是受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其实说起来也算是有个小故事，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有算我在内的4个好朋友，然后大学毕业那一年大家都吃散伙饭嘛，喝散伙酒，然后每个人啊，大学毕业其实都面临着未来要择业呀，都有一些自己的困惑和有自己的这种非常茫然的那一面，然后呢都会去探讨着说，哎，我们未来可以做些什么呀，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呀。那我也不例外，我当时呢也是因为喝了点酒然后就特别斗志昂扬的跟大家去分享说，我呢毕业之后呢我有2个愿望啊。第一个愿望呢就是我要去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做个白领，第二个愿望就是我要毕业的5年之内去美国读书。说完之后我自己觉得还挺有信心的那种，我才会去跟大家讲嘛，被我当时的一个好朋友一瓢冷水泼下来，就直接非常直截了当的跟我讲，你还5年呢，5天之后在哪儿都不知道了，5年你我孩子都打酱油了然后说就你的英语水平啊，英语4级6级都没过还想去美国，还想进外企，怎么可能，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好好安安稳稳的到了什么时间段就做什么事儿就 OK 了，就好了。我当时听完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跟别人逞口舌之勇，但是呢我特别喜欢在心里跟自己较劲，我就特别不怕别人刚我特别不怕别人跟我较劲。当时他说完这个话之后我就什么都没说，但我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我当时自己对自己说的话。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去了 P&G，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面了20份工作，我拿到了19份 offer， 只有1份 offer 没要我，那个工作是什么公司呢？是肯德基，肯德基的见习经理，我记得特别清楚，也是他们的管培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面到第二轮我被刷掉了，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觉得我不能吃苦，除了这份工作之外的其他19份工作我全部都拿到了 offer。最终从里面我选择了一个 非常符合我第一个目标的世界五百强的公司白领的职位，可以说实现我自己人生理想的第一步吧。然后第二步开始呢，从我一边工作这个过程里面，因为英语基础不好嘛，去美国读商科要考托福，要考 GMAT， 同时呢因为我的这个区域管理的工作性质，那出差的这个概率非常高，下面带着团队，像我在 LV 工作的时候基本上直接间接管理的人有几百个，所以说其实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我那个时候为了准备这个考试啊，基本上就是不眠不休，天两点钟是抱着书睡着的，上飞机的时候也在看书，下飞机的时候也在做题，就是一直在抢时间，就跟时间在赛跑。那个时候觉得时间是稀缺品。 刚才你说到的是五年之内的目标，其实你还有一个十年内的目标，创业可能也是你十年内的目标，那你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说实话我很少给自己定太远的目标，其实我会以五年为一个单位去定义我一个短时间的一个目标，那么我再会把五年的我的一个小目标去拆分成年度的一个目标去实现，那基本上每年我会有一个，包括我跟我公司里面现在的孩子啊，每年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年会啊，然后会有之前的时候不在一起做公司的时候可能是这种聚会的形式啊，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提议，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列一份自己的愿望清单啊。我的愿望清单可能也不会很多，可能十件啊，这十件里面包括啊，我今年要去哪些国家去旅游，我今年要学什么样的课程，我今年要为我的父母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今年要为我的弟弟做什么样的准备或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今年是不是要创业，然后我今年的这个品牌到底要走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今年要认识多少朋友就是我只是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可能每一年我会列自己的愿望清单，你要是说下一个五年计划里面可能说我之前没想过的，不在我上一个五年计划里面的，在我这下一个五年计划里面的，可能就是我希望我的公司的这个品牌可以做到，真的可以做到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普及程度，甚至说它是行业内的一个标杆，你想到变美丽你就可以想到微美，你想到你想要去改变，想要蜕变，想要去让自己有任何的这种价值感的提升，你都会想到微美的这个品牌。其实我是想在五年之内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品牌塑造的一个程度。第二个可能会加在我的五年计划里面的，可能就是原来没有过的，可能在五年之内的话，如果遇到合适的对象的话，那可能会也会把婚姻列到自己的这个五年计划里面来。这个是在我上一个五年计划里面完全不存在的，那可能现在会作为一个新的一个小板块加进来，但是我不会给自己定说我一定怎么怎么样去实现，我跟其他人定目标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我倒没有那么激进的说要实现它，而是说比如说去美国留学的这个事情，当你这个愿望你定在五年的这个节坎的时候，你再把它拆分成年度小目标，你再具体的把它拆分成什么时间段该去准备什么样类型的考试材料，实际上它就可操作性变强了，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愿望细节化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达成是顺其自然的，所以我喜欢这种顺其自然的一个过程。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就您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宝洁，当时是做销售管理职位，因为你在大学的时候本科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其实还是有出入的，就是为什么你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职位呢？ 当时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其实也源于大学时候的一些锻炼，因为刚才我讲到了我高中时候的这个性格可能是比较内向的，我妈妈去学校开家长会甚至是跟老师讲说怀疑我孩子有点自闭症，让老师多照顾照顾，因为我在家里面的这种沟通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到了大学之后呢，其实我的这四个好朋友里面其中有一个好朋友，很多方面他启迪了我很多，非常鼓励我去做不同维度的尝试。那个时候呢，其实有两个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这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我加入了学生会，并且在大二的时候应该就是做到了学生会的秘书长的一个职位，就是基本上是跟学生会主席是一样的，所以会有了很多组织策划活动啊，还有就是组织学生开会啊演讲的这种能力，所以这是在你 这个职位上这个职位赋予给你的，所以在这个职位上我有了更多的锻炼机会。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我大学都会做社团嘛，我都会加入社团嘛，因为我跟我的其他六个同学一起做了一个社团，是公益性质的一个社团。他从一个七个人的小社团，到了我大三离开这个社团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了1000多人的一个全校第二大的一个社团了。而且我们社团可能是唯一一个全校需要面试才能进去的社团，做的让很多人非常的想加入进来。所以在这个建立社团这个过程中，其实跟创业是有非常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从无到有，需要去拉资金，需要去组建团队，需要去开宣讲会，需要去做各种类型的活动。所以就是因为自己在做这些活动的这个过程中，社团逐渐在强大，那自己 也作为一个创始人之一也逐渐在强大，所以表达能力呀，然后组织能力呀，人员管理能力也在不断的去提升，跟之前做一个安静的学霸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了这样的一些锻炼机会，有了这样的平台，所以自己的这种其他方面的潜力也被发掘出来了。然后到了毕业的那个时候呢，其实那是相当于我大学毕业的第一次违抗我爸妈的命令去选择，我自主的选择我的人生。因为我妈妈毕业的时候，为什么我读的是师范类的学校，为什么读的是环境科学，是因为我们环境科学系有一个老师他是我的一个家里面一个亲戚的同学，我妈妈是非常想让我跟着他一起读研究生读博士，最后当一个大学老师的女孩子有寒暑大假多好多稳定的一个职业。其实父母的想法是没错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想了，如果说我继续再读下去的话，也就是相当于这是时间成本，你在这件事情上耗费的时间成本越高，你在放弃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损失是越大的。所以既然你已经决定要转行，那为什么不早转？所以是大学毕业的那一年，自己连学校的招聘会一场都没有参加。那个时候老师给我推荐了很多工作，都是直接推荐到教育局那边，都是那种一毕业就可以年薪10万的。你想我是08年大学毕业的，就是那个时候如果能拿到年薪10万的工作是非常高的。但是同样的，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做取舍。我一场招聘会都没有参加，自己一直去网上投简历啊，去找啊，因为来我们学校招聘的企业是不多的。那我又想进大公司啊，想进500强的公司，那我又没有特殊的方法，因为我又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啊，能给我安排一些熟人什么的。我采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就是去人家公司的网站上去投简历。然后当然会有一些，其实公司网站上这种简历当然会有一些 HR 或者是筛选的人员会很容易就把你筛掉了。所以其实那段时间自己也并不清楚自己能够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其实也动摇过说为什么那么好的工作机会给到你，又能挣那么多的钱你不去。然后后来还是开始有了面试机会，当年还拿过百事可乐的 offer， 就是有了很多这种500强公司的这种 offer，然后自己的这种自信心慢慢一步一步也建立了起来。所以我觉得没有管理能力不是关键了，因为他招的当时的时候既然是统招，他其实也知道大学毕业生里面其实你毕业的时候相当于一张白纸，但是问题在于说你是不是一张有潜力的白纸，可以在上面画些什么。所以这个是可能企业他在选择人才的时候更加会去考量的。我当时就还比较幸运嘛，我觉得是把自己过去累积到的很多的可以说除了学习方面其他的这种能力综合能力，然后在我面试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诠释，然后就顺利的进入了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做了一个白领。所以是从那开始吧，我觉得专业对口其实并不起绝对性的作用，因为官方数据调查显示只有5%的人会从事跟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而且这5%里从事专业对口的也不保证他做的一定会好。所以换行不关键，关键是换行之后的工作质量。 野草在健力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用健力微信公众号，让你的健力更加疯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出身，但是我销售经验为零啊，我不会啊。但是既然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目标，就是必须做到最好。所以那个时候经常人家站六七个小时，我站八九个小时，饭都不去吃。然后所有的柜台上的女孩只要见我今天是上班的，特别害怕，因为第一是他们担心说我会质疑他们的工作能力啊，第二是说毕竟我是未来是他们领导嘛，他们也对我有几分忌惮，又怕自己的这个工作态度工作业绩不好了会不会得到我的质疑，一方面又想证明自己，一方面又怕表现太突出，就是那段时间的这个感觉非常的微妙，就是很多柜台上的这种尤其是永远是 top one 的这种的就是金牌的 sales， 那他会非常怕我赶超他，所以每天都像在打仗一样，就是大家都比着谁先早下班谁先晚下班这样的。然后经过了三个月吧，我基本每个月都能做到柜台上的第一名，所以这是第一步初步在我的团队里面可能建立了影响力的关键，所以说我是有资格去管理的，别看我年纪小。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说在跟这些年长的人沟通的时候是要非常注意沟通方法的。第一是 P&G 它是一个公司企业文化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企，那我们再去批评我们的销售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需要先讲他的三个优点，再去讲他的一个缺点，所以这也是像你说这个第一份工作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起点，非常高的一个起点，也是给到了我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职业起点，因为它在于人员管理上的这样的一个正规化和人性化关怀是一直延续到我现在的，我觉得也是我一直在管理团队里面让我一直会非常占优势的地方，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那种具有母性光辉的那种领导者的关怀。因为针对很多的下属可能他们的这个年龄层比较大，可能他们关注的问题呢也会跟我关注的问题会不同，所以有些人呢他可能会跟你倾诉婆媳间关系的问题啊，孩子教育的问题啊，还有的人会有这种柜台之间的这种相互矛盾啊。我没经历过这种事儿啊，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婆媳关系，我怎么知道怎么去处理亲子关系，但是你不知道，你作为他们的领导的话，你也要去帮他们去解决，那个时候怎么办？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随时随地不停的去学习，不停的给自己充电。所以也还好说，因为读的是师范类的大学，所以因为我毕业开始就有国内的这种教师资格证嘛，所以学过心理学相关的一些这个知识，也不断的去看一些案例啊，然后也能去帮他们去做一些心理梳理。所以有些时候女生需要的就是倾诉嘛，当然在我能够给他们提供解决建议的时候，我也会给到他们一些我个人的这种解决建议，时间久了其实是建立了这种信任感的。所以到我离开长春的时候，那调到北京去的时候，我很多的这个下属都哭着送给我，就是他们当时集体做了一个卡片，然后送了一条非常精美的丝巾送给我，我至今都留着那个卡片和丝巾，就是这么多年我搬了很多次家，我那个东西都没有扔掉啊，就是因为那是我第一份工作，我的下属对我的肯定非常的感动，尤其是很多下属都已经四十几岁，然后你感觉他是做你妈妈的年纪，但是他愿意那么样的去信任你，去感谢你对他的帮助，所以这是让我在第一份工作里面非常受益的地方。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可以说你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挺成功的，但是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你又去美国读商业管理专业，那在那儿你又学到了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当年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提着两个行李箱走到机场，因为我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朋友，到了那个机场那一刻，拿着那两个行李箱那一刻我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人了，从此之后我只能靠我自己，所以重新建立我的朋友圈，重新去学习，重新去做规划，重新去想自己未来可以做什么，包括说在国内我是一个管理层去实习的时候，要给人家去打杂，要给人家去做前台接电话，我觉得所有的东西你没有一个从零开始的这种心态，是很难再次从另外一个你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去有一个非常华丽的绽放。所以我那个时候选择的是，第一，在舍得的同时放下，